昨天我们讲到，继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出局了以后，自由主义本身也开始面临一种幻灭，相信的人越来越少，秉持这个观念的人呢，觉得越来越困惑和迷茫。他们如何理解在自由主义受到挑战之后，我们的价值观该往哪里放？但是他们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自由主义本身它是来自于工业化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改变了我们这个世界啊，通过一些什么蒸汽引擎啊、炼油厂啊、电视机啊，这些东西改变了我们，在技术上改变了我们这个世界，由此而创造了我们现在的政治理念。那么我们现在面临的技术改变乃至于技术革命，会不会影响我们的，会不会改变我们的政治理念呢？这个是尤尔赫拉利非常独特的一个地方，他不拘泥于某一个固定的形态，说这个形态就一定是像福山这样，就是说历史终结了啊，这个自由民主的理念就终结了。他认为所有东西都是可能变的，而且这些因素是相互影响的。政治制度、政治理念会影响技术给予这个技术发展一些推动。那么反过来呢，技术和我们一些这个科技和一些新的发现，可能反过来影响我们的世界观，从而影响我们的这个政治观念。回过头来说书上的事，目前来讲，大多数的政治家乃至选民，他们都不太理解新的技术，不太理解因特网到底带给了我们什么。哪怕是川普上台了，大多数人也不太理解这个川普上台和因特网的普及有没有必然的关系。在我们还在这个上面还不太理解的时候，新的东西又来了，什么呢？人工智能 AI 和这个区块链的技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金融上的决定实际上是由计算机和算法决定的，那些金融家本身都可能不太理解那些计算机的算法，他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为什么要买啊？为什么要让货币升值啊？他如何去统计这个通货膨胀啊？如何去预测货币政策将带来的通货膨胀影响啊？这些事情很可能那些一线的操作者都不太理解，但是他把决定权交给了人工智能和计算机。我们可以想象有一天我们的政府可能会停下来说，我有一项政府预算，这个预算能不能通过？没有一个议员会举手说同意或者是不同意，因为他们都不太相信自己，我手上能有多少资料啊？我的脑袋能转多快啊？我们大家都在等，等什么？等一台超级计算机，等那台超级计算机来计算这一项预算会对以后的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大家想一想，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画面，就是说人类已经开始把自己的很多重要的决策交给算法，交给计算机，而不是交给议员。再说区块链技术，区块链技术现在最大的一个代表就是比特币。那么比特币作为一个虚拟货币呢，它就成功的绕开了所有现实的货币，它在本质上开始动摇我们的货币系统。一个政权，任何一个政权，它最基础的根基就在于它的货币系统，以及在货币系统上产生的税收。一个政府如果收不上来税，那就什么也不要谈了，这个政府基本上就是没有用的一个政府。但是比特币的产生，它在很大程度上让很多交易变得你无法收税。那么税法本身是不是要从根本上有所改变，不再是对钱收税，而是对信息去收税？会不会有一天我们的税收是 是建立在我们的信息流量上的。你处理多少信息，你获得多少信息，我收你多少税。我们现在的税是你挣多少钱啊，你获得多少利润，这是可以看得到的金钱，我来收税。将来的税收会不会是建立在信息上的一种税收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这个预测啊。尤尔赫拉利呢后面还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另一项，比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比特币啊，比我们前面说的 AI 啊还要可怕的一个前景是什么呢？是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结合。他认为这两种技术的结合是一种根本性的革命性的改变。这个改变有点像这个李鸿章讲的3000年未见之大变局那种级别的改变。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之前，我们人类所有发展的技术获得的力量都是对我们身体之外的那个客观世界的操控或者提高，很少对我们精神，我们自身的精神层面，或者是灵魂，或者说智力，就是大脑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提升，没有。比如说我们这个发明火车，跑得很快，比我们的腿快，对吧？我们发明起重机，比我们的手力量要大。即使是发明了计算机，在以前也仅仅是某一个特定领域的计算功能比我们大脑要强，但是我们所有的发明创造啊，我们的精神活动啊，我们的尤其是创造性的这一部分活动，没有任何工具来，我们没有发明任何工具去提高这一个能力。但是呢，尤尔赫拉利认为呢，在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开始合并的时候，我们开始能够控制我们自身了，这个不得了啊！我们以前可以修一个大坝来挡住一条河流，对吧？但是我们无法阻止我们自己的身体变老。我们可以拍死一个蚊子，让它不打扰我们睡眠，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消灭一个让你睡不着的一个想法。但是很快，我们在技术上可能就能够成功的去控制我们的生命的本身。不仅仅是肉体上，而且更多的可能是在精神层面上。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技术手段来把我脑子里不想要的一些想法给消除。这听上去很可怕，但是这是可能的。这些不光是重新这个修整你的大脑，还可能让你延长生命。这些技术啊，它将带来什么后果，现在没有任何人知道。因为这些技术的开发者是谁呢？是工程师，是创业者，是科学家，是投资者。这些人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哲学家，他们不太会去想他们的每一个细小，每一个具体的决定将会带来什么后果。尤尔赫拉利在这儿很担心的讲说，从历史上来看，人类比较善于发明工具，但是很难正确的或者聪明的使用那些工具。比如说我们可以发明炸弹，但是最后我们发明了原子弹，弄得大家都寝食不安，对吧？我们可能发明汽车，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汽车会对环境造成这样的伤害。我们可能发明各种各样的工程啊，没有想到这些工程，甚至是转基因植物啊这些，没有想到它可能会对我们的生态系统造成一些影响。我们很难预测我们手上有的技术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是一个要命的事情。不要说科学家呀、技术人员呢、工程师啊，他们没有一个系统的、哲学的，对未来的判断。即使是政治家，他们知道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吗？ 他们知道技术对未来的影响吗？比如说，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间，这个技术本身已经影响到了你的选举结果啊。这里可能就是两件事情，一个是邮件门，对吧？这个俄罗斯入侵，通过这个远程入侵希拉里·克林顿的邮箱来操纵美国的选举啊。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是这个川普使用推特这样的一个新的媒体来影响，直接和他的选民沟通，这些事情都是建立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但是在美国，没有人真正的去解决技术进步带来的问题。比如说，川普讲的是，墨西哥人和中国人抢走了我们的工作，但是他没有提，实际上是自动化和算法抢走了美国人更多的工作。他可能会想着在美墨边境修一道防火墙，修一道墙，来挡住墨西哥的劳工，但他们从来不会想到修一堵墙把加利福尼亚，就是硅谷给围起来。这个可能是一个原因，就是那些选民开始丧失对自由啊、对民主啊这些理念的信任。普通人可能并不会感觉到，并不能理解说 AI 啊，就是人工智能啊，或者是生物技术啊，可能会对自己造成什么影响。但是他们有一种非常明确的感觉，是这个世界开始慢慢和他无关了，开始从他的身边溜走。一个1938年的人，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德国，还是在美国，他们都会深刻的感觉到这个世界是非常需要我的，我是这个世界的未来。我们小时候也经常会被教育，我们是未来的主人翁，就是说这个未来是我们的，这个世界是我们的，这个世界是强烈需要我们的。但是我们现在听到的最多的是什么呢？是未来可能是区块链的，未来可能是 AI 的，未来可能是无人驾驶的。很多普通人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个未来和我们自己渐渐无关了。2018年的普通人感觉到的是更多的那种和你无关的那种感觉，越来越多的那些新名词、那些技术名词，普通老百姓根本搞不懂。这就好像在自由主义的这棵树的树根上，你放了一把火。因为自由主义的基础就是人人参与，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每一个人都是有权参与政治的，每一个人都是有平等价值的，你是要参与在这个世界里的。而现在这个世界给人的感觉是我们现在要无人驾驶了，OK，不需要你了。尤尔赫拉利在这儿讲，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念，说我们以前在20世纪，大众主要是要反对那些精英对他们的压迫或者是剥削。啊，他可能指的就是工人运动啊，就是争取民权呐这部分。但是现在呢，公众却感觉到那些精英对他们的忽略，那帮精英不要你了，全都自动化了，这就形成一个很有意思的画面。20世纪的时候呢，大多数民众他们在经济生活上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比如起码他是工人嘛，他是参与的，但是他们缺乏政治权利。OK，那么很多革命啊，很多民权运动啊，都是这些人在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上的平等。但是很快到现在，这个情况反过来了，被颠倒了。这些人依然有政治权利，他们手上有选票，但是在经济生活中，他们的重要性越来越小。尤瓦尔·赫拉利这里讲，可能川普的崛起和这个英国脱欧，就是这一部分依然有政治权利的人，开始希望 夺回他们在经济上的那个重要性。但是尤瓦尔·赫拉利在这里比较悲观的讲，以前你反抗那些精英对你的压迫和剥削可能相对还容易一点，但是现在你要想反对他们对你的忽略，就是他们不再需要你了，这个恐怕会更难。好，今天先讲到这儿，感谢 Sunshine 的音频制作，谢谢。